小花猫肚里老鼠叫。猫妈妈生了一只小花猫，它每天都捉小老鼠给小花猫吃，小花猫吃了小老鼠，很快就长大了。有的时候，小花猫也学着猫妈妈逮老鼠的样子，一跳一扑。有一天，猫妈妈抓到一只老鼠，没有咬死，而是把整只活老鼠都交给小花猫。 喵！ 小花猫，来，你自己把老鼠咬死，我再去逮几只老鼠来。猫妈妈说完就走了。小花猫抓着那只活老鼠，看来看去，不知如何下手。 喵！以前都是妈妈先把老鼠咬死，再给我，现在要让我自己动手，怎么办呢？嗯，是先咬头，还是先咬屁股？嗯，这真麻烦。 小老鼠被小花猫抓住，想趁这个机会赶快逃命，就对小花猫说： 小花猫，我来教你，你应该先咬我的尾巴，尾巴断了，我就死了。 小老鼠，咬掉尾巴，你就会死吗？ 那当然了，咬断了我的尾巴，你就可以吃我了，这我自己还不清楚吗？ 小花猫没有经验，它见小老鼠说得这么认真，就相信了小老鼠的话，一口把小老鼠的尾巴咬了下来。小老鼠断了尾巴，立刻趁机逃跑。小花猫一看，发现不妙，赶紧学着妈妈逮老鼠的样子，把腿一蹬，向小老鼠扑去，又把它逮住了。 喵，你刚才骗我，原来是想逃走啊。这次你再也跑不掉了，你死定了。 小花猫担心又让小老鼠跑了，就张开大嘴巴，一口把小老鼠吞进了肚子。这个时候，猫妈妈回来了，她又抓住几只老鼠，全都把它们咬死了。小花猫，刚才给你的老鼠吃掉了吗？ 妈妈，我已经把它吃进肚子里去了。诶，你又逮了这么多老鼠呀。 是啊，小花猫，我们回家吧，这几只老鼠留着明天再吃。猫妈妈带着小花猫回到家里，忽然不知从哪里传来叽叽叽叽的叫声。小花猫，你捉了一只活老鼠吗？ 没有啊，妈妈。诶，是不是您手上提的死老鼠又活过来了？ 猫妈妈看了看手里的老鼠，它们都一动不动，早就没命了，怎么会叫呢？正在这时，又传来叽叽叽叽的叫声。猫妈妈发现声音是从小花猫身上发出来的。哎呀，小花猫，是你在学老鼠叫吧？ 喵，我没有学老鼠叫。妈妈，我也听见了，声音好像是从我身上发出来的。 猫妈妈和小花猫都感到很奇怪，猫妈妈放下手里的老鼠，走到小花猫跟前，它把耳朵紧紧贴在小花猫的肚子上，仔细地听，果然又听到了老鼠的叫声。哎呀，小花猫，老鼠在你肚子里叫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喵，老鼠在我肚子里叫，这可怎么办呀，妈妈？ 是不是我刚才教给你的那只活老鼠，你没咬死它呀？ 小花猫这才想起来，它很不好意思地对妈妈说： 妈妈，刚才那只活老鼠，我不知道怎么咬死它，所以就一口吞下去了。 啊？你怎么能这样吃老鼠呢？以后你自己逮老鼠怎么办呀？来，快躺下。妈妈说着，让小花猫脸朝上躺下来。猫妈妈在小花猫的肚子上轻轻地按了几下，不一会儿，只见原来的那只老鼠呼的一下从小花猫的嘴里跑了出来。猫妈妈马上扑上去，又把小老鼠抓住，一口咬死了。来，小花猫，这下你可以放心地吃下去了。小花猫爬起来，又开始咬老鼠了。孩子， 你以后不仅要学会自己抓老鼠，而且还要学会怎么把老鼠咬死。 喵喵，妈妈，我知道了。